是上天的安排。在这里等待，至少我们还有爱，还有未来，何必在乎这伤害？张开我们的胸怀，相爱一定是上天的安 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？ 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，要怎么拥有。 喜欢用雪花来装扮，那